正是这份不平凡的初心，让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。坚定理想，坚守信念，不忘初心，继续前进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87.6，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8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开会、加班、报表、订单，忙啊！ 减肥、游戏、逛街、网购，累呀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。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卖力，腿脚老实转着。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！ 不要急，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，品味红尘烟火气。 不要烦，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，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，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。 10点半啊，广播的剧场拧了转转吧，敌人杰作中间，远方他站旁边，狗头事业眼珠子乱转，敌人杰敌神蛋，敌的经典啊，来信的事儿他都放在心间啊，平平断断恩恩怨怨，嘻嘻哈哈又是一天。 欢迎收听广播喜剧《狄仁杰断案新编》。 话说这一日，狄仁杰的书房里一会儿冒白烟，一会儿冒黑烟，一会儿不黑不白冒花烟，隐隐的还伴有打雷的声音。他这是干什么呢？ 完成了，扑通扑通，小鹿乱撞，基本要完成了。只要让乔妹服下他，然后我们再打个分，从此乔妹就会对我言听计从，我指东他不敢往西，我指南他不会往北，到时候我们俩就可以过上 天天点外卖的幸福生活了。 大人，有情况啊！ 元芳突然走了过来，狄仁杰打了一哆嗦，手里的药可就飞了出去。 哎哎，芳，接住 啊！ 啊！ 什么玩意儿？ 你都给吃了？ 什么玩意儿啊？这让 我就快吐出来！啊、哎呀，那是扑通扑通小鹿乱撞接吻药啊！你吃了那是会这 啊？ 算了，你别过来，你给我远点啊！ 我警告你啊！快来人呐！ 那个咱先不管衙门以及两位啊，咱们来看看汉阳县里发生的事情。话说城东有个卖豆腐脑的王小六，平日里王小六的生意红红火火，可最近几天却突然冷清了。 当家的，这都快到晌午了，怎么一个吃主也没有啊？这要搁以前，就这点儿都卖出去好几十碗了，老这样下去，咱这买卖非黄了不可。 哎，都是那个疯婆娘闹的， 要是他今天再来捣乱呢，我就把他送官，让狄大人好好的教训教训他。 对，把他送官，让他尝尝县衙门的杀威棒。当家的，你看那疯婆子又来了。 老婆，抄家伙！ 我这就拿菜刀擀面杖去。 王小六两口子拿着切菜刀和擀面杖严阵以待，本打算跟疯女人大战300回合，谁料那疯女人只是冲他们一通傻笑，然后给自己盛了一碗豆腐脑，大模大样的吃了起来。看着疯女人得意的吃相，王小六气不打一处来，冲上去揪住她的衣领，把她扭送进了县衙。 狄大人，最近几天呐，这个疯婆娘她天天到我摊上捣乱呢，这不但是白吃白喝，这还拿两只大黑手在我那锅里乱抓唤。 嗯，她还往别人碗里吐吐沫擤鼻涕，哎呀，弄得都没人来我们这个摊上吃豆腐脑了。 这个 不把那疯婆子赶走啊，留着过年啊，是吧大人？ 你清醒过了没有啊？啊， 大人，你太小看我了，怎么说我也是练武之人，我关起门我把药力挺过去了。 爷们儿，王小六啊，你接着说。 这婆娘啊简直就是一个钉子户，我们两口子连吓唬带赶，她照样天天来，我们这实在是没招了。 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我看这位女子衣冠不整，面黄肌瘦，好像是已经有好几天没有正经吃饭了。方啊，你先把他带到后面吃点东西，再找几件干净的衣服给他换上。 哎，好嘞。大嫂子，遇见我家大人算你命好，走吧，跟我上后厨吃饭去了。 又有好吃的了，嘿嘿。狄大人，你真的是个大好人。 元芳带着疯女人奔了后厨，狄仁杰从身上摸出几串铜钱交给王小六。 小六啊，这点钱算是我替那个大嫂赔你的了啊。这两年年景不好，这位大嫂呢估计是碰到了难处才流落街头的啊。人生在世，谁都有落难的时候，你呢也别跟他一般见识。 哎呀，我们怎么好意思收您的钱呢？ 哎，收着吧收着吧啊，你们这也是小本生意，亏不起，对吧？ 大人，这钱我们就先收下了，谢谢您了。 王小六夫妻拿着狄仁杰给的赔偿金，欢天喜地地离开了县衙。 狄大人，多谢您留我吃饭，还送我衣服。 哎，大嫂子，我听您说话挺明白的，您这个…… 大人，我没疯。我在王小六摊上装疯是为了故意激怒他，好让他带我来见您。 啊， 我叫梅玉琴，原本和丈夫在宝丰县开医馆为生。一年前宝丰县令胡一刀将我丈夫错判斩刑，为了替丈夫伸冤，我才带着一纸诉状背井离乡来找您的。 那你在宝丰当地上诉不是更方便吗？ 丈夫死后我几次到宝丰县衙找县令胡一刀，都被他拒之门外。最后一次他还派手下人打我，我这条腿就是被他手下打瘸的。 真是个大昏官，要是让我碰上，先把他打得生活不能自理。 小小姑娘，他不但打瘸了我的腿，还派人追杀我。 什么？ 胡一刀怕我到外乡上诉坏了他的名声，就想杀我灭口。我只好用装疯的办法骗他，可他不信我真疯了，就派人悄悄跟踪我。 于是你就在王小六的摊上上演了一出装疯卖傻的戏路。 狄大人，我出此下策实在是情非得已啊。 嗯，梅大嫂，你这个状告的可真不容易啊。你丈夫到底是因为什么被胡一刀斩首了呢？ 我丈夫李如松是宝丰县一个小有名气的牙医，我呢因为父亲是以捕蛇为生，受他影响，我自小就喜欢研究各种蛇毒，擅长配置各种解毒药剂。宝丰当地的老百姓都管我叫解毒圣手，我们医馆在宝丰县真是特别火， 如果那天我丈夫没去给刘员外拔智齿，他就不会被人冤枉，不会不明不白地丢了性命，我也不至于落个家破人亡四处流浪的下场了。 你丈夫是因为给刘员外拔智齿才摊上人命官司的？ 是的，刘员外是我们县的首富，也是我丈夫的老病人。去年五月的一天，他突然智齿发炎，就派人来请我丈夫出诊。我丈夫背起药箱就和徒弟阿福去刘府了。那天我丈夫去了好久，我做好了晚饭想等他回来一起吃，没想到却等来了怒气冲冲的刘夫人和一群破门而入的官差。 你就是李如松的娘子梅玉琴，你丈夫在给刘员外拔智齿是下毒，把刘员外给毒死了，你快跟我们走一趟吧。 官差大人，你一定是弄错了，我丈夫心地善良，他怎么可能下毒杀人呢？ 我亲眼看着你老公把探针伸到老爷嘴里，老爷他就七窍流血气绝而亡了，你说不是你那贼老公还能是谁？我家老爷平时待你老公不薄，每次他来府上出诊，除了付诊金都额外给他包红包，没想到你这个狼心狗肺的老公居然下黑手把老爷给毒死了，你说他还是人吗？ 不可能，我丈夫绝对不是你说的这种人， 你一定是搞错了。 怎么不可能？你平时就喜欢捣鼓毒虫，十有八九你老公杀人的毒药就是你给配的。 你胡说，我抓蛇取毒是为了研制解毒的方剂，绝对不会让老公去下毒害人。 你这个小贱人，事实清清楚楚地摆在眼前，你还敢跟我顶嘴？看我不砸了你的衣冠，打烂了你这些毒药罐子。 就这样，我们辛辛苦苦开的医馆被砸了，我丈夫也稀里糊涂地被胡一刀判了斩立决。临行前的那天晚上，我去牢房送断头饭，发现我丈夫已经被打得血肉模糊不成人样了。他强忍着伤痛跟我说： 娘子，刘员外不是我杀的，我是被冤枉的，你一定要替我伸冤呐。 夫人，我答应你，就算拼上身家性命，我也要让你沉冤昭雪。 梅大嫂，我刚刚收到朝廷的公文，上面说这个胡一刀因为贪污受贿，上个月已经被刑部查办了。 真的，真是苍天有眼呐。 新任的宝丰县令王立王大人刚好是我的昔日同窗。峰啊，你跟小乔马上回去收拾行李，明天一早咱们就兵发宝丰县，查一查害死刘员外的到底是谁。 狄仁杰带元芳和小乔在梅玉琴的指引下星夜兼程来到了宝丰县衙，见到了新任县令王立。 狄兄，好久不见，一向可好？ 凑合着活吧，官场不好混呢。王兄你怎么样啊？ 彼此彼此。狄兄公务繁忙，此行不单是为了和我叙旧吧？ 王兄啊，这位梅大嫂原先在你们宝丰县以开医馆为生，一年以前她的丈夫李如松被你的前任胡一刀判了斩立决。梅大嫂说她丈夫死得冤枉，但是在宝丰又上诉无门，所以只好把状纸递到了我们汉阳县。刚好老弟你新上任了宝丰县令，所以我就带着这位梅大嫂来找你了。 哎，这个胡一刀他在任的时候肯定没少制造冤假错案，这不我刚上任，老百姓递上来申冤的状纸就有一尺厚了，我正想把这些案子逐一重审呢。既然狄兄带着梅大嫂千里迢迢来了，那我就先从李如松的案子查起。王成， 你去把李如松案的卷宗拿来。 是，大人。 不大会儿功夫，王成捧着李如松案的卷宗回来了。 王大人，这是李如松杀人案的卷宗，请您过目。 狄兄，这卷宗上说李如松是见财起意，借给刘员外拔智齿的机会，用沾了砒霜的探针把刘员外给毒死了。 胡说，我丈夫的探针没毒，他是被人诬陷的。 哎，美大嫂先别激动，你怎么能肯定那探针没有毒呢？ 因为我丈夫的探针是我亲手给他做的，他每次给病人看完病都是我负责消毒，所以我敢保证那探针没毒。 那刘员外会不会在李如松给他拔牙之前就吃了带毒的食物呢？ 这个好像也不太可能，因为听我丈夫说，刘员外在拔牙前亲口跟他说自己的智齿疼得想撞墙，已经整整一天食水未进了。 这也不可能，那也不可能，那这案子真是走进死胡同了。探针啊探针，你显显灵，快点告诉我们那毒到底是谁下的吧。 小乔捏着那根探针陷入了沉思，突然他像有什么重大发现似的使劲推了狄仁杰一把。 喂， 哎呀哎呀， 狄，你看这探针手柄上有些小孔。 小乔的一句话引得众人纷纷把目光投向了那根探针。 哎呀，小乔姑娘，还是你们女孩子眼尖，这探针上的小孔也太隐蔽了，只有在灯光下面才看得到。 哦，我明白了，凶手肯定是把砒霜藏在了这些小孔里面，当李如松用探针给刘员外检查牙齿的时候，这砒霜就落入了刘员外的嘴里，导致刘员外毒发身亡。这个凶手好阴险啊。 我丈夫的探针没有小孔，这不是我丈夫的探针。 你看清楚了，这真不是你丈夫的探针？ 大人，这根探针的外形与我丈夫的极为相似，只是在手柄外侧多了几个小孔，内侧少了一朵梅花。 梅花？ 我和丈夫伉俪情深，我在帮他打造探针的时候，有意在手柄内侧刻了一朵浅浅的梅花，暗合了我的姓氏。这个秘密只有我们夫妻俩知道。 梅大嫂，依你所言，狄某推断你丈夫那枚探针极有可能是被人暗中调包了，可这个调包之人又会是谁呢？ 梅大嫂，那天出诊前药品和器械是你丈夫自己收拾的吗？ 是我帮他收拾的，因此我确认他是带着自己的探针走的。 那也就是说，凶手是在你丈夫到达刘府之后才实施的调包。梅大嫂，之前你说案发当天随你丈夫出诊的是徒弟张阿福，那这么看来，这个张阿福有重大的作案嫌疑啊。王兄，狄某建议立即拘捕张阿福。 狄兄所言极是，来人，立即拘捕张阿福到堂。 案情看似有了重大突破，到底杀害刘员外的是不是张阿福呢？敬请明晚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狄仁杰断案新编之拔牙记下。广播喜剧狄仁杰断案新编由北京文艺广播录制，策划郝卫群、徐然，本集编剧藏灵，演播宝木中阳、云中三月、小曾、左左、董珂、梦梦、程苑、高飞、诸葛小贝、韩洛、胡良伟、图特哈蒙，后期制作云中三月。感谢您的收听。 童年的黄连小肚里酸，我起红肠炒米饭呐、啊。 爹，别吵了。 我里嚼一嚼，看看哪个敢不吃，不吃打成二傻子啊。 水给的容颜，包子给的胆，心下长的人世间呐、啊。小小的姑娘虽然精神不太好，然而也是条好汉呐、啊。 鼓掌。 洪水流过小村旁，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。郎啊郎，哎，郎根儿你根儿郎啊，好汉为你下厨房啊。春水流过小村旁，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。郎啊郎啊，郎根儿你根儿郎啊，好汉为你下厨。黄连小肚里酸，火气红肠炒米饭、啊、 怎么样 锅里浇一浇 我不吃解药， 没用得着，小乔已经做饭去了。 水给的容颜，包子给的胆，心下长的人世间呐、啊。小小的姑娘虽然精神不太好，男儿也是条好汉、啊、 你吃吧，你想啊 春水流过小村旁，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。郎啊郎啊，郎根儿你根儿郎啊，好汉为你下厨房啊。 菊花点穴手， 春水流过小村旁，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。郎啊郎，安慰你下厨房啊。 哎，我说你点了他的穴，他还怎么吃东西啊？ 啊，我帮你把他嘴掰开。 这个老辛苦没动呀。 春水流过小村旁，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。郎啊郎啊，郎根儿你根儿郎啊，好汉为你下厨房啊。郎啊郎啊，郎根儿你根儿郎啊，吃完赶快上茅 的洞房啊。 是。 狄仁杰断案新编暑期特别节目，7月31日起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独家网络播出，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，收听节目音频及独家报道。 快提高分贝，每个爱把所